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公子河边杀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士尊。金士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士尊。金士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昨天由市文化局主办的首都图书馆和首都市民音乐厅走回龙观天通苑地区首场活动，在昌平回龙观北甸家园文化广场举办。来听本台记者小易的报道。 这场送到回龙观天通苑地区百姓家门口的文化活动，是由市文化局主办，首都图书馆和首都市民音乐厅走进回天地区系列文化活动的首场活动。市文化局公共文化事业处刘桂明介绍说，这是贯彻落实市领导提出的各部门要为回天地区办一件实事和建立联系点的具体措施之一。 为了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制定的优化提升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三年行动计划，市文化局呢立即行动。一个是呢，就是我们组织首都图书馆的配书活动，为5个街道、乡镇和北甸家园社区配备2.5万册的图书。另外呢，在这儿呢开通北京公共图书馆一卡通的服务，向居民呢通过这个手机网络提供首图的300万册的电子杂志和期刊的服务。第二块呢，就是我们把首都市民音乐厅这个市级公益的品牌活动引进到这个回天地区。第一步呢，我们先把这个北京交响乐团的6场演出做一个系列，分6个主题在回天地区进行安排。随后呢，我们还会组织市属乐团这个相关的京剧啊、昆曲还有综艺节目深入到这个回天地区进行演出。 在活动中，北京市文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陈东还向社区居民们赠送了3000册图书。此外，社区居民们通过办理北京市公共图书馆一卡通，可以足不出户地享受阅读之美。荣泽家园社区图书馆负责人寇东浩： 咱们开通一卡通之后呢，就北京市所有的公共图书馆都是通解通环的。我们荣泽家园的社区藏书量也在逐渐的增加，还有我们每年或者是每半年都会有图书的一个更新，就是百姓对阅读空间包括文化需求活动这一块儿就会得到很多的满足，就是足不出户在小区里对老百姓还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一年一度的天安门广场国庆百花工程于昨天凌晨进场施工。今年的广场大花坛仍采用祝福祖国大花篮的经典造型。长安街沿线将摆放10处立体花坛。今年的百花施工只有8天时间，预计在9月23号中秋前夕，主体景观将与市民们见面。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近日召开全市燃气供热单位合法用气暨2018至2019年采暖季供热工作部署大会，要求全市在10月底前完成全部供热准备工作，其中农村地区要完成清洁能源改造15万户。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树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清华园日记》是国学大师季羡林于清华大学学习期间所写的日记，时间跨度从1942年8月到1934年8月。除了日记之外，这本书还晒出了季羡林大学时代的成绩单，真实呈现了一代国学大师成长路上的困惑与烦恼。比如外文学习总感觉悲观，但还是下定决心要学好，想看书不能沉下心，想不看又丢不开，为生活费发愁，为毕业去向发愁，考前临时抱佛脚，考后大骂教授，等等等等。今天的诵读小站和您一起认识你所不知道的国学大师。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来为您推荐的一本书叫做《清华园日记》。说到季羡林，现在在市面上关于他的作品是非常的多，他的这种日记体呢，可能是之前你很难在其他的出版物当中看到的，因为他所记录的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上大学时代的一些难忘的成长历程。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校著，同时也是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的教授叶新老师，欢迎您，叶老师。 听众朋友们好。 首先还是问问叶新老师吧，第一次看到季羡林的日记是在什么时候？ 5年前吧， 就是2013年。 对，但那是我在传媒大学念博士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是说也比较有闲，也可能是想完成一个课的作业，然后就开始读这个啊。 当时你还记得对季羡林日记当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吗？ 那么最早看的当然是有很多雷人雷语。 雷人雷语， 比如说他在1932年12月的时候，就写了一个所谓的看女篮，就是去看女生大腿，当然这就很私密性了哈，你公开是不可能这么说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经常在日记里骂教授骂同学，说这些混蛋教授，考什么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而且呢他比如说老师们那时候有时候就不来上课，不来上课呢理由呢有的是忘了带讲义，有的是他猜测呢，可是懒病发作了就不肯来，说啊，我今天我不来了，这种特别多。 在这本日记当中，他跳脱着、跳跃着季老年轻时候、青春时期的印记哈、非常的有趣。您当时出这本日记的时候，是不是选择了他一个特殊的时间段？ 季老呢，大概是在1932年呢，比较开始系统的写日记。那么他的日记呢，就几乎就没有间断。以清华园日记为名呢，应该说是从季老开始的。这一段日记呢，应该说是他学术生涯的发端，也可以说是他作家生涯的发端。他实际上是一个学术创作两不误的一个作家，就是、 学术和创作两不误， 对， 非常难得哈。季羡林先生他是哪一年进的清华呢？当时清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他1930年9月入校，他是。同时考取这个清华北大，这个也是山东绝无仅有， 对，山东的状元。 他选了清华呢，就是因为清华能出国，所以呢他专门选了这个德语专业。他是这个日记呢，当然是从大三，就是1932年8月22号这一天呢写起。 1932年他是季老是21岁，因为他是1911年出生。 然后呢一直写到1934年8月11号，23岁， 写到了他21岁到23岁这一段时光， 就大三大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本书当中的季羡林季老，他跟我们之前所看到文字当中的季老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季老的这个日记当中都写了哪些内容。首先还是为大家来朗读一段季老先生在1932年8月28号写的一篇日记。当时呢，他是在戏院里看梅兰芳先生的《黛玉葬花》写的一段话。最末一出是梅兰芳的黛玉，配角有江妙香等。在开台之先，先休息几分钟，黄锦幕落下。开幕时全台焕然一新，平时拉胡沁等皆在台上，台下人皆看得到。我以为不很好，应改良。在梅剧里果然改良了，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期待着梅的出现。我双目注视着右边的出门，全球闻名灵界大王就会出现在那里，我真觉得有点奇迹似的。终于出现了，我的眼一晃，又狠命睁一睁。到现在，我脑里还清清楚楚画着当时的他的像，果然名不虚传，唱音高而轻，做工稳而柔，切合身份，真天才也。我对旧剧是门外汉，我觉着今晚唱的最好的是梅和江妙香，我仿佛中了魔似的，我还要再看他的戏呢。今天总之是很充实的，很富于变化和刺激。天桥第一次去，梅第一次见，八大胡同第一次走，对我无一不是奇迹，是今总之是很充实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是在1932年，那个时候季老是21岁，当时他是在大三，然后去到了一个戏院里专门去看梅兰芳的《黛玉葬花》。大家可以感受到这段文字当中的这种语言的风格，文字的风格，这个跟季老之后的文字风格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我们呢，只有从他的文字中才得到，哎呀，这个梅兰芳确实那时候就与众不同，对吧？因为他写得很详细，也写得这个很动人，对吧？让我们感觉，哎呀，这个确实是初步显示了这个季羡林作为一个作家的一个天赋啊，或者说叫才能吧。 你比如说，他就刚刚咱们读到的哈，说到了这个梅兰芳唱音高而轻，做工稳而柔，文字功底非常了得，几个字就把梅兰芳的这个音容相貌形容出来了。 而且我觉得他。他不是说专门为作文而去作文，实际上他是写日记。他可能就是哎，在烛光下那么匆匆的写，又把那种感觉呢又很快抓住了，所以这种急就章的本领啊，实际上我觉得也是季老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季老以后为什么这么多产，就是他任何事都有感觉，任何有感觉的东西他都写得出来，这个是让我们不得不佩服。 其实当时呢，季羡林先生是21岁，那个时候对他来说文学是刚开始启蒙，但是他的文字当中却蕴含着对于古典诗词的那种韵味哈。这其实就是文学的一个革新。大家都知道，在1917年到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当时呢，季羡林先生在1917年的时候是6岁哈。然后他实际上是6岁到9岁的这个时间，然后是新文化运动，所以我也很好奇啊，想问问叶欣老师，他是不是也受到了这种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对，就是他很小呢就到这个济南的叔叔身边来念书，对。那么念书呢，当然这个念书的过程呢，当然一方面呢，大概那些旧学啊还没有过去，但是这些新学，就所谓的这种新语文啊，也在逐渐的铺开，对吧？就包括他上中学的时候，丁玲的丈夫胡也平也给他们教一些革命文学，包括这个董秋芳先生也给他讲一些新文学，所以呢，他其实这个底子呢还是打下了。那么到了大学呢，那么他又接触到这些新文学的领军人物，啊，比如说像周作人啊、郑振铎啊，像这些朱自清啊，这些人他都是够得着的，说至少是都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或者是燕京大学的老师，所以他都够得着。当时呢，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呢，就是讲什么呢？就是说，就吴宓先生呢是倡导旧学的，他在《大公报》呢办了一个文学副刊，实际上呢就是要求这个季羡林和他的同学协办。其实他内心呢又不太喜欢，但是在1933年9月的时候呢， 这个大公报呢也是在胡适他们的督促下也在改革，所以呢就办了一个就是每周两期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在这个并行的过程中，文艺副刊呢又办起来了。那么中间大概有不到三个月时间是同时进行的，但这边是两期，那边是一期。季羡林那个时候呢，他就想，他实际上是很想到那边去。 嗯。 后来他就经过李长之的介绍呢，把他的一篇文章叫《枸杞树》呢， 嗯， 就给了沈从文先生，就主编沈从。而沈从文先生呢，很快他这篇文章呢是1933年12月份写， 嗯， 但十月底呢就连续两期呢就给登出来了。 嗯， 所以呢他等于是说得到了沈从文先生的赏识，就是白话文，这就是新文学的代表啊。所以呢他就完成了一个就是从这旧文学的一个跟班到新文学的一个转变。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得。 嗯、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看到枸杞树也会觉得它的文字确实是很唯美。 嗯、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一起来朗读一下在1933年12月8号下雪的一天下午哈、 嗯、 出自于22岁季羡林笔下的枸杞树。嗯在如火如荼的盛夏转入初秋的淡园里去的时候，我这种诗意的又充满了稚气的生活终于也不能继续下去。我离开这公寓，离开这苍老的枸杞树，移到清淮园里来。到现在已经差不多4年了。这园子素来是以水木著名的，春天里满园里怒放着红的花，远处看红红的一片火焰，夏天里垂柳扶着地，浓翠扑上人的眉头，红霞般爬山虎给冷清的深秋涂上一层凄艳的色彩，冬天里白雪又把这园子安排成为一个银的世界。在这四季又都有西山的一层轻渺的紫气，给这园子添了不少的光辉。这一切颜色，红的、翠的、白的、紫的，混合地涂上了我的心，在我心里换成一幅绚烂的彩画。我做着红色的、翠色的、白色的、紫色的，各样颜色的梦。润里说起来，我在西城的公寓做的童话般的梦，早该被挤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但是我自己也不了解。在不经意的时候，总有一棵苍老的枸杞树的影子飘过，飘过了春天的火焰似的红的花，飘过了夏天的垂柳的浓翠，飘过了红霞似的爬山虎，一直到现在是冬天，白雪正把这园子装成银的世界，混合了氤氲的西山的紫气，静定在我的心头。在一个浮动的幻影里，我仿佛看到有夕阳的余晖反照在这棵苍老的枸杞树的圆圆的顶上，淡红的一片熠耀着像如来佛头顶上的金光。 刚刚叶老师也说到了，因为枸杞树它其实是沈从文先生非常欣赏的一篇文章，也因此呢其实季老在沈从文老师的这个带领之下哈，开始了他的新文学创作之路。这个其实在我们的日记当中也体现了很多他的成长之路。 嗯，是，实际上呢我们说枸杞树呢突然就这么意外的得到了沈从文先生的这么一个赞赏，其实就给他 树立了自信。 对，树立自信呢就是说想成为一个作家之路。实际上呢之前呢他可能也我们叫一个词叫压迫，就受了他很多周边同学的这个压迫，就是包括李长之那么能写，后来李长之还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包括这个比他高一届的中文系的这个林庚。那么林庚呢就是说也是当时呢在1933年9月啊推出了，就是说等于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叫夜。这个清华大学中文系这个系主任朱自清同意，他呢就是把他的第一部诗集作为他的毕业论文，而导师呢又请的是外语系的这个教授叶公超，然后闻一多呢给他设计封面，然后呢俞平伯给他写序。你想这些人都为他站台，对吧？那么实际上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季羡林先生呢作为这个跟林庚都是清华四剑客嘛，对吧，他也是不甘人后的。 那不甘人后呢，狗及子它前面呢其实有一个很长的写的过程，酝酿的过程，但写出来之后呢好像李长志他们都不喜欢或者什么的，或者也没有发表出来，但是狗几书的发表就很大的突破口，然后因此呢就造成了他这个就是一个宣泄啊，突然找到了这个创作的这种灵感或者叫创作的方法，他就往下写往下写，包括中间这个叶公超先生呢也给他很大的这个帮助，就跟他说你不要写那些个人的情感啊，这个啊那个，你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谢燕玲就说哎呦，我觉得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吧？ 其实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可以感受到一点，刚刚叶欣老师也特别说到了，就是年代感时代感。说到年代感其实特别有意思啊，这个季羡林在日记当中就特别提到了叫毕业就失业，这是他日记当中所讲的当时那个年代，就是他作为一个大学生他的一些困惑。就是我们都觉得啊，最难就业季这应该是现代人的一种困惑哈，但是其实这个季老他曾经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困惑。 因为从这个日记你要看，实际上他日记一开始就是也就是大三刚开始他就在想我怎么去就业的问题。实际上就业呢对他来说呢不是说他能够贴补家里，重要的是他就是作为一个独立人的存在。就是他想，因为家里可能给他的羁绊太多干涉太多，他也经常跟同学聊说我如果能够去找到一份工作，我也有钱了，我就 可以做一些事情 了，对吧？ 对， 就可以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了。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日记中呢也是很长的有很多的笔墨说到这个对于就业的感觉。比如说一会儿说哎呀我应该去考研出国，一会儿说哎呀我应该先找着一只够得着的饭碗。当然后来是决定呢说是哎呀先工作几年挣了钱再去留学，然后但这个时候呢就天上就掉了一块馅饼，就是他原来的母校的校长呢就要他回去当高中老师，答应之后呢，他发现呢，这个老师呢不好当，为什么呀？因为他们班同学呢，大部分毕业之后是去做英文老师，而他呢，要他当的呢是国文老师，他有点踌躇，有点不敢接。后来呢，他还是觉得应该去接，一个是他没办法，他没工作，对吧？第二个呢，他觉得他总算也写了不少文章啊，对吧？那我会写文章，然后我再好好准备一下，我这个中文老师还是能当的。后来证明他这一年这个国文老师还是很合格的。 1932年8月25日，以前我老觉得学生生活的高贵，尤其是入了清华，简直是屁股上面长了尾巴的神器，绝不想到毕业后找职业的困难。今年暑假回家，仿佛触到一点现实似的，一方又受了美国留学生大千老兄找职业碰壁的刺激，忽然醒过来了。这一醒不打紧，却出了一身冷汗。我对学生生活起了反感，因为学生生活在学校里求不到学问，出了校门碰壁。我看了这些摇头摆尾的先生，我真觉得可怜。我对学问也起了怀疑，也或者我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现在常浮现在我眼前的幻景是，我在社会上能抢到一只饭碗，我的书斋总得弄得像个样，安乐椅、玻璃书橱子、成行的洋书，白天办公，晚上看书或翻译。我的书斋或者就在东屋，一面是书腹的。婚姻问题，我以前觉得不可以马虎，现在又觉得可以马虎下去了。说到这个年代感，刚刚说到的是就业的问题，但是不得不面临一个最实际的问题，是1934年那个年代的大环境哈。那个时候是应该是日军已经占领了东北， 对， 是吧？在日记当中他也特别写到了，就是该怎样去抗日救国。 因为他那个时候呢，当然也是他一方面痛恨这个日寇的这种残暴，对吧？但另一方面呢，他可能又是一个胆小又 比较怯懦， 家人就这么一个孩子， 他 需要完成家里的这么一个期望，所以他纠结来纠结去吧。一方面大 骂这个国民党政府不作为，一方面呢就说哎我还是好好念书吧，好好念书呢也许可以为国家保留一个文化种子啊什么这种。那一年呢其实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呢，就是清华1933年这一届，就是钱钟书这一届，就1933年毕业的时候就基本上就算提前毕业回家了，就季羡林这一年的考试都没有考，是到9月份才来考试的，他就提前回家了。 这是当时的一个战争环境。其实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特色是，这本书的中间特别把当时在1930几年的时候清华大学的学生成绩单刊登了出来。 对对对， 这个是很有意思。当时是在民国23年。 对。 季羡林他的成绩单，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第一学年是38学分。公共必修课有国文。第一年英文，还有论理学、西洋通史、体育、军事训练，还有本系必修是第一年德文，他系选修是文学概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最火的老师就是论理学的老师金岳霖先生。好，第二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还有英文、德文，还有西洋文学概要。这里边有位老师大家应该印象也很深，叫吴宓。我们再看第三学年呢，是有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中世文学，还有现代文学、现代诗、莎士比亚。叶公绍是他现代诗的老师。好，第四学年我们可以看到还有这个古典文学、英文文学，还有19世纪、18世纪的文学，还有文学批评、德国抒情诗。最后有一个他系的选修就是文艺心理学，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朱光潜老师。 对， 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啊，季老当时的这些老师啊都是一顶一的国学大师，但是在这样的老师的谆谆教诲之下，季老的成绩当时是怎样的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好奇，所以接下来我们在下半时段就要为您揭秘啊，这也是这本书的一大看点，首次披露了国学大师在上大学时期的学习成绩。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我是一丹，咱们稍事休息一下。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999一平米家装豆飞机， 全包圆嘛，400-606-8866。 就在秋天的梦里还有多重力。 北美进口白橡家具，智能坐便盖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也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沙发，999一平米，不加价免费升级。 400-606-8866，能把我的歌接下去，还送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400-606-8866，真的难忘记。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哎呀，这么好的天气，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啊。这个天气挺灿烂，装修烧钱有点烦，装修烧钱有点烦呐。 给个锦囊省几万。 啥锦囊能省几万？ 全屋进口白橡木家具得花多少钱？ 大几万。 芝华石功能沙发得花多少钱？ 不便宜啊。 把智能坐便盖和直饮纳米净水机都配齐了得花多少钱？ 1万够吗？ 美的空调、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都齐活得多少钱？ 又得几万，再加上设计、施工、建材，再买点灯和窗帘啥的，你这是省钱的吗？ 如果咱们说的所有这些999一平米一口价零增项全部搞定，是不是秒省好几万？ 此情此景，我又想吟诗一首。 行了，先打电话吧。全包圆915品质整装节，就15号前有效，打完再吟诗。400-606-8866， 记住了，400-606-8866。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美丽是女人一生的追求，让她美丽是你的责任和幸福。佳节将至，为她选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美丽。 中秋送礼送桃花姬阿胶糕。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石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他觉得就是一晚上不痛快，这个 没错， 就是 我看到了有一节课是爱， 对 得爱的最差的这个分数呢，是在他第三学年和第四学年 比较多， 对比较多 ，N 也比较多， 对，有爱，还有一个是中式文学无可读的爱，还有一个是现代文学是爱 N 加 N， 什么叫爱 N 加 N 呢？ 对。他就是这门课比如说一年他可能有中考成绩有大考成绩有期考成绩他都一起记录下来 所以叫 IN 加 N、 对 看来这个成绩也不高 你想嘛他这 I 就是差了嘛 N 就是中嘛就是你说 I 呢可能 中差加 对对 中差加中 就不是这个 F 呢就是60对吧然后这个N 呢就大约70多你想能好到哪去呢、 对而且在第四学年公共选修当中也有一个爱家就是真的是差到家了 对 包括在第四学年当中无论是吴宓的古代文学还是文学批评都给了一个 N 这个分数也是不高的 对因为他最后这个最后一学期就最后一年呢是10门课只有德文就是德国抒情诗这一个是 E 就是 excellent 还有一个呢就党义党义是爱就党义呢你也知道就党义这种课那个时候是国民党政府强加给这个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所以学生呢平时呢100个人可能也就100-200个人就一两个人去上考试的时候来了一大波最后呢他当然考的也不好就考了个爱就是等于差 你看其实大家刚刚听到我跟叶欣老师一起来分析了一下季羡林先生在1932年到1934年的成绩单大家会有个感受哈这么著名的国学大师哈这样的泰斗级人物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也有着这样的成绩单 对因为季羡林呢实际上是已经超出了这个清华大学外语系培养的一个边界就是可能就是说他希望培养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人外语人才对吧老师或者是英语教授这样的不是季老呢就是说觉得因为你这个其实当时的环境是一个自由的环境所以呢就是那因为清华当时也是全国一流大学是吧甚至是可以跟世界这个一流大学比肩的大学所以在这个大学里这些教授们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而且呢也有各种各样的标杆包括同学之间也很厉害所以就是说如果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是为什么要当然他们班上有成绩好的对吧有成绩毕业以后考上研究生的但是他呢觉得这个东西不值得他的兴趣也不在于此所以上课呢他可能也不怎么认真听他觉得过关就行但是他把心思呢放在文学创作上这个呢也是这个我觉得也是清华大学的非常难得的地方就是说一个学生的培养不是既定的不是流水线似的而是自由配置的所以呢就有很多大师出现这个我觉得不是偶然的 所以我们不能以学校的成绩作为唯一的一个衡量人才的标准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季老强大的师资团队就是他的老师们这些老师都是当时在民国期间数一数二的大家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特别写到了季老的这些老师们其中第一个就写到的是陈寅恪这个字也读恪陈寅恪 因为季老后来回忆的时候当然是心存感激的不是他的外语系的那些老师而是他旁听过佛经翻译文学的陈寅恪先生还有呢就是选修过文艺心理学的朱光潜先生他认为这两门课或者说这两个老师对他的大学帮助最大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说陈寅恪先生呢后来对他的找工作帮助也极大我说的是他从德国回来之后他从德国回来之后呢他就把在哥廷根发表过的文章啊拿去给在南京的陈寅恪先生看陈寅恪呢一转眼呢就把他推荐给这个北京大学因为那个时候他正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所以呢他后来也在想诶就为什么这个陈寅恪先生为什么不把他推荐到清华而就把推荐到北大了他也觉得百思不得其解但这个确实对他一直在北大工作那确实是打下了基础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朗读一下在季羡林笔下的陈寅恪老师寅恪式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越剥越细，越剥越深。 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它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的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银雀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位大名鼎鼎的老师，是朱光潜老师。朱光潜先生呢，在清华大学当时教季羡林先生，教的是文艺心理学。对，其实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是朱光潜先生的谈美书简，还有文艺心理学啊，包括西方美学史啊，还有朱光潜全集等等等等。对于很多人来说，朱光潜先生他不仅是一位教育家和翻译家，也是非常著名的当代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当时他给季老师上课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那么他当然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最后一年嘛，选修了文艺心理学，对吧？但是呢却给他意外的收获。为什么呀？因为他呢这时候呢正在找创作的突破口，对吧？正在就说我想走创作，我想创作散文，闯出一条路来，将来呢我要出一本文集。那么创作的这个他是需要灵感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可能呢就是说朱光潜先生上课的时候，比如说讲到什么移情作用啊，讲到这些文艺的心理啊，创作的心理啊，都可能给他引起他很多的思考啊，可能会给他某种启迪，等等等等，包括这种灵感啊什么等等，所以呢他觉得这门课呢却正对他的路数。 而且其实我觉得朱光潜先生在季老的笔下不仅是一位先生，不仅是一位老师，他也是季老的一位美学的启蒙者。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一起来欣赏一下季老所写的朱光潜先生。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儿的兰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家，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或是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做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对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听起来津津有味。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他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儿去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一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我的乐趣了。好，刚刚说到的是两位老师，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位老师，叫做叶公超先生。这个也是在季老读这个清华的外国语言文学系的时候特别涉及到的一位老师。然后他在文章当中特别写到了叶公超先生，他用的课本是英国女作家的课本，他的英文是非常的奇特。 对，实际上呢就是说叶公超先生呢大一的时候给他们上的是大一英文，但是大一英文呢就是选的课本和教的方式呢都令他印象深刻，他选了这个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另外一个呢他这个教的方式呢也挺独特，他就是说他不讲，他也不念，他就让学生念，一个念完之后念到一段 stop， 然后呢就下一个班下一个人念。他季羡林先生呢对此呢就也是没有什么好感，就说这对我们学英文有什么教育？你们能学好吗？这样，所以对叶公超呢有一种，反正呢我对你不亲近。他是这样的。 这个叶公超先生也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教授哈，比如说有人偶尔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余裕宁静，相安无事，转瞬过了一年。其实写叶公超先生的这篇文章特别有趣，他特别写到了什么叫做是真名是字风流哈，从他的穿着写起，我觉得这是季羡林先生他语言功底之处，他用一种看似是褒扬的笔法来写对这个人贬义的评价，我们还是一起来欣赏一下。